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八旗 嘅。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要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1 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花生女的酒杯，网台大典，主持 Kelvin Y、 夏萨特、无名、迟啲份、 Jackie、 Shelly。 好，翻翻嚟网第二节，咁咧，然后咧就之后录嘅节目嘅主持人咧都差唔多齐晒度啦。我听讲都嚟埋。 喂，大家好，又系我。 系啦，见到你网啲越做越多人。 唔系啦，头先我哋都话噶啦，会越做越多人加入噶嘛。 系，都42个要。 系咁，但系嘉宾就坐喺度要等阵先啦。OK， 真系唔好意思。 咁阵间嗰啲呃 like 嗰啲嘉宾全部坐晒埋。 全部坐嚟，跟住有七八个人。 系啦，轮住嚟试下咪啊。 嗱，咁首先咧，我啲網友就可能即係如果冇知道嘅，咁輕輕知道個來龍去脈啦；如果知道嘅，咁可能或者翻溫翻嗰幾集啦咁樣。咁其實咧，件事係咪就咁話因為六四嘅言論，然後就 cut 咧咁樣？咁其實咧喺如果你咁樣直接去攻擊商台咧，其實又未必完全成立嘅。咁因為講真，商台係咪完全唔講六四又唔係喎 ？OK， 咁所以咧就有啲網友喺翻頭先 discuss 個區嗰度咧，就講翻其實咧未必係關六四事。因為呢就是雲海之後呢亦都透露返其實究竟 cut 咗嗰20分鐘係講啲乜嘢。咁其實呢係咪真係關六四事又唔係。就係話佢想喺微博嗰度呢就出一幅圖。就出一段文字呢就講話嘩好大雨喎咁樣。咁其實講緊就六四晚會嘅。 係呀係呀。 好啦。咁然後呢 cut 咗咪就 block 鬼咗佢啦咁樣。咁於是呢佢就唔 Q 腳。佢話咁我就咁出個 status 就話嘩好大雨啫好奇怪但係好大雨啲人都唔走咁樣。啊又閉屏咗喎，咁佢唔鋸啦，佢就打去呢、這個新浪微博嘅即係嗰啲 hotline 嗰度啦，熱線嗰度啦，咩啊？ 客戶服務 係啦，就咁打個客戶服務部嘅時候，咁點知咧？就打佢打其實就話有啲熟悉嘅聲音咧，就係話你打嘅號碼唔正確喎，整佢打一次喎，咁就聽下，咦？點解係香港電信嘅聲嚟嘅咧？ 啊？ 咁佢係啦，咁佢覺得有幾詭異啦呢單嘢。OK， 咁點解會駁咗呢？咁於是呢咁佢即刻再打去呢個10013即係電信營科嘅嗰個服務部嗰度去再問啦咁樣。咁然後其實成單嘢都好長嘅。咁然後呢就最尾佢就喂點解佢話即係佢想打去直接打去呢個微博嗰個電話度。就打唔到。就接咗落呢個香港電信嘅一個客戶服務嗰度。咁然後呢咁佢就再咁佢就問啦咦佢中間咧有個好關鍵嘅說話咧，就係、是、嗰個 hotline 就同佢講就話，首先你講嘅新浪微博嗰啲電話咧，就你哋啲香港人咧就係打唔到嘅。咁佢就奇怪啦，點解呢個電信營科嘅即係個 hotline 會同你講話你哋啲香港人咧？ 哦， 咁係咪即係個 centre 就搬咗嚟廣州？ 因為個係個 centre 唔喺香港 嘅。係啦，咁佢就咁其實就好正常嘅你單嘢。咁但係咁佢又好興啦。咁佢就喂，咁你呢個廣州 centre 定香港 centre 先咁樣？ 冇香港 centre 㗎。係 啦係啦， 濕咗咯。 係啦，咁總之係雲海喺度嘈啦咁樣。咁於是最尾就揾埋呢個 centre 嘅老頂，就同佢講。咁因為咧嗱，點解咁佢又戇居嘅？點解咧？因為佢就搭過雲海咧，就話呢個係香港，佢而家身處喺香港。但最尾個老頂認咗，其實係廣州，即係俾佢錯出嚟。咁我話啦，雲海專業主持嘅嘛，唔夠錯咗下，唔夠佢講啦咁樣。嗱就係呢，咁咧最尾其實可能就懷疑係同電信營科或者同微博有關係啦。 哦， 即係如果你要陰謀論推斷啲， 唔係咁其實好容易嘅啫。佢嗰、那個即係嗰個客戶服務嗰個電話咧， 係 咁其實佢係需要一啲轉播嘅，咁佢咪每個地區都有一個即係合作嘅地方去幫佢轉播啫嘛。 係 咁呢個就唔出奇，呢、這個好容易解釋嘅啫。 係啦， 咁但係點解揀電信營科咁咪好簡單啫？間嘢夠大， 夠大咯， 係揀佢咯， 係啦係啦。咁 其實咧，如果以雲海嘅節目嚟講咧，其實應該有諗法。其實佢嗰種打個電話嗰個係咪鬼來電咧？ 咁先至合乎雲海嘅節目嘅風格㗎嘛。 雲海個講法呢，因為佢其實喺一個電台節目嗰個講過下，佢就話呢個即係電信係一個地方嘅戰略重點啦，咁你冇理由要同大陸合作過，咁佢就覺得好 surprise 啊。 嗯，其實呢、哦、有好多即係如果你唔講大陸啊，唔講香港啊，其實有多即係歐美嘅有啲 call center 其實搬咗印度。 印度 有啊，新加坡啊，即係呢啲都已經係其實一直都有。 冇錯。 如果佢真係唔清楚嘅，做下招手就即係呢方面就唔係因為唔好太過陰謀論。 仲有個原因㗎、啊，其實我哋以前講過咧，嗱 ，Nokia 執笠啦 ，Nokia 其實喺電信嗰個設備上面咧，其實都有一定嘅領先定位。咁後來俾咩人去追趕到咧？就係呢個華為呢間公司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時有啲轉播或者轉錯咧，好大機會咧係華為個 w 打出錯。 唔係應該係 Cisco 個 w 打出錯。 唔係因為咧就係、是、嗰個 customer service 佢又唔夠經驗啦，佢就同啲。即係同阿雲海講，嗰度係佢哋嘅身處香港。 咁其實如果佢想打咧，其實應該講英文嘅，講英文咧就真心啲。 哦 ，OK， 咁就英文嗰 part 就有機會，可能仲係即係仲係可能有一兩個喺 local 嘅，咁啊易搞啲、 嗯。 因為如果唔係好多都可能已經轉咗去唔知邊度。係 嗱，咁啊再陰謀論啲咧，就有個網友就講就話，因為嗰期咧就可能商台同呢個電信營科就有啲合作咁樣，咁啊會唔會嚇怕得罪客户咧？咁呢個自己諗啦。OK， 嚇、啊、呢、這個即係大家自己即係可以再去想想嘅，咁總之咧就係、是、佢得出一個感覺，就係未必係關政治事，但可能都係自我審查啦咁樣，咁啊 cut 咗呢個雲海嘅十幾分鐘嘅一個內容。嗱問我咧，我覺得咧，其實 cut 唔 cut 咧，咁當然佢係老細係咪先？佢有權 cut 你係嘛？咁但係你嘅呢、這個做法上就即係相當之。柒啦，系咪先？即系你博人听，即系你博翻个主持自己唔听翻自己节目咯， 系咪先？粗暴啲咯呢啲， 粗暴少少啦。咁同埋佢都话，因为佢就话佢朋友，佢云海表示震惊，就佢以为当来同一个普通嘅朋友同佢分享件事。咁但系听翻啲口吻咧，然后最尾喺林若玲嘅听翻咧，原来当来系话过佢啲节目咧系佢可能好离题啊，好有问题咁、样嘅。咁就令到咧，雲海就覺得，哇、哦！我當你係朋友先， 咁佢自己識朋友啫，咩啫？識朋友識得衰啫，係嘛？ 即係養狼狗係咪先？啊，唔係喎，有乜關養狼狗啊？總之就嚇，識個朋友識咗咁耐，咁啊， 咁唔交損友呢啲嘢冇得好講咯。 係，雲海真係要即係檢討下。 唔係，但係我覺得係即係。當勞同商台有啲問題，即既然即雲海當初開個節目嘅時候都講明有半個鐘係任佢噏嘅時候， 係 即同埋佢講嘅內容，即都係一啲即神秘啊、陰謀論啊、傾向，即其實都會係一啲比較好難有好鋪陳得好證據確鑿嘅嘢出嚟咁、你冇辦法話佢離題喎，即係提嘅嘢任佢講 嘅啫。你無題嘅情況底下話人離題係好困難。 咁、然後咧就係、是。根據雲海，咁佢就第一聽翻，都聽翻錄音啦。咁佢就話林若玲有一個説話，就令到有幾多震驚嘅。佢就話有人就叫佢睇實佢啲咁樣。 嗯，咪要高八度聲音。 有人咧睇實你啊！喂，雲海啲扮聲都幾勁嘅，其實。 哦，呢個係一個專業主持 嘅基本功係嘛？ 係基本功嚟。 OK OK， 係啊，所以做主持唔係話有求其上 鳩 啊，係鳩做啊，跟住飲下酒咁樣就叫做做到主持。 即係你玩我啫係嘛？ 冇話你。 咁、okay. 所以咧就咁啊，雲海就講完啦。咁呢單嘢一出咗，哇！咁梗係大佬呢個商台界嘅即刻。又未到震驚嘅，即刻就哇喺成件事講翻出嚟喎咁樣，咁所以咧又咁啊話風一轉又去呢個 Donald Facebook 嗰度啦咁樣，咁啊即刻咧咁啊有人同佢講，喂你有冇聽翻雲海集節目先咁樣，咁其實一個 status 咧就唔關事嘅 ，Donald 想講幾句啫，咁但係因為個時序上咧就啱啱係呢個格羅茲尼15號嗰集出咧，就下邊就即刻好多人咧就插佢啦，咁我覺得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嘅 ，OK， 咁啊即係當然有好多冇啲網友嚼佢啦咁樣，咁啊其中一個咧就 又係 Darling 嗰啲 咁，唔係。你唔好听啦，佢话 你咁挂住 Darling， 唔系上次我因为我哋上次嗰集讲到一个 Facebook 嘅 moving， 喂，我将补充咗，佢话可能系因为我啲 friend 全部都会 嗱，因为 Facebook 个 page 佢个 setting 咧就系佢喺 page 楼下留言嘅人咧，佢个 algorithm 最先咧就先出一啲你个 friend 先嘅，跟、住之后咧先至系最多 like 嘅一啲 comment， 咁所以你哋见到个排序咧就会 识嘅全部都系 系啦，冇错、 但一次时喎，有啲唔系嘅， 共同朋友多嗰啲啊， 你嗰个系咩 page？ 即系 page 一定系咁啊，但系如果 group 或者系一个普通 account 嘅 comment 咧，就系、是、纯粹。 次序嘅。 唔怪群眾成日都見到打你 唔係喎，我成日見到你喎。好啦，見嗱呢個呢方網友佢就話東聯太衰啦，喺節目成日串雲海都算啦，佢俾你識嘅好多，應該尊重尊敬，你仲要喺背後呢即係咁啊！即係仲要喺背後咁樣話佢啦。佢俾你，即係因為佢哋有合作嘅 show 噶嘛。佢冇咗呢份工，你當冇事發生一樣，仲開 show 紅都夢啦。你死嘅時候，你就會後悔咁樣對人。下世咧就要為今世做嘅事學習反省，仲唔好好道歉。咁嗱，咁啊好強烈嘅批評啦。當我點樣覆佢咧，就話啦：啊呢方朋友，你係正義嘅，不過你揮劍嘅時候有冇諗過事情可能有另一個版本？嗱，我覺得呢啲對話咧係真係好適合用於咧你哋筆戰咧，所以特登讀俾你哋聽。 好少筆戰 嘅，係好嘢啊！佢就又或者簡單一啲，如果你話我用計趕朋友走，咁請你留意兩點。第一，原定13年萬聖節咧，佢哋有個大嘅 show 喺灣仔醫院舉行嘅。第二，另外喺 Now 電視咧都有計劃咧，就有個節目去拍攝啦。請問明知有兩個咁嘅大計，你話趕走呢件事合唔合理咧？咁而家兩個計劃都泡湯啦。如果你話有關六四問題，又請你留意喎。問心，商台裏面有邊個節目唔准講六四呢？你有冇聽過商台嘅節目呢？我問心一直對朋友都好，從來都冇後悔。要後悔咧，只係高估自己喺朋友心目中嘅位置。你可以繼續唔鍾意我，但亦都可以繼續誤會我。我亦都好樂意去扮大魔頭。不過喺你當法官之前，請你先當調查員。最後多謝你，祝你好咁樣啦。好啦。哇，咁你正所謂呢，永遠都係咁樣㗎嘛，你唔應機好地地㗎嘛，你一應機呢， 尤其是牽涉私怨就麻煩 了。係啦，咁我就讀埋呢一個 ,ok, 咁因為都啲 like 都五六十個 like, 佢就咁另外一網友就叫 Jasmine,ok, 佢就話啦，好，我就做調查員，唔該你呢位證人呢俾一份詳細口供我，因為你由始至終你同林若玲都冇講過事情嘅始末，你講嚟聽下，雲海邊一句係同事實不符？嗱，你哋唔好唔講啊，你叫我做調查員㗎，嗱，你唔講嘅話，唔好話當法官啦，做神都得。是非咧就是、由我哋自己判斷嘅。最好開咪講添，同雲海對質更加好。OK， 我哋咧就聽眾就想知道你同埋商台高層有幾委屈。嗱，因為咧，事源又要講翻咧，林若玲佢哋知道咗阿雲海喺 Facebook 咁樣去講間電視出嘅時候咧，咁佢哋就好得意嘅，佢話就林若玲有一句咧就同翻咧阿雲海講就話我冇怪你嘅， 係豁出去， 係啦， 唔係講呢句， 係啦，咁啊， 可能佢呢排心情都唔係好， 咁啊出咗呢、這個嗱好長嘅唔讀曬出嚟啦，咁啊之後咧其實當來都冇乜特別回覆啦，咁但下邊啲人講嘢繼續欲罷不能啦，繼續傾啦，咁呢件事咧就大致上系咁样啦。嗱，咁我觉得点样值得同即系网友分享？第一样嘢，呢件事就系一件横跨主流媒体同埋网台同埋网络平台嘅一件发生啦。OK， 云海本身系一个喺主流媒体已经系好有知名度嘅一个主持啦。 系啊， 咁然后佢杀入咗网台啦。咁亦都如果睇翻佢 rating 嘅话，应该都会将来都会系一个网台好多人下载嘅一个节目啦。 系啊， 咁又大家亦都可以留意翻，究竟我都觉得陆续有嚟，即系你讲云海呢啲事件，其实已经好简单啦，即系其实都唔系好政治性啫。即系我几相信系讲未必系关六四事。其实可能是真的关 六四事，我觉得都照出得的。 我觉得是关微博事， 是啦， 有关微博事。 因为你看到主流媒体很多很多的广告是 WeChat 啊、微博啊， 是 那类广告呢，我觉得是关即係陰謀論咁講啦，又係嗰句啦，冇得證實嘅。 咁啊， 即係係咪驚得罪一啲廣告商咧？咁呢個就大家諗啦。 對商業機構嚟講，我覺得係得罪客係仲大鑊，覺得講六四。 冇錯啦，冇錯啦。咁啊，仲有幾得意嘅就因為呢單嘢之後咧，其實就佢哋都講啦，之後商台都發生好多事啦，包括好呢個李慧玲事件啦。OK， 咁其實佢都有少少 comment 李慧玲事件，即係佢會覺得就咁李慧玲你係做一個苦主嘛 ？OK， 咁佢都會有啲姿態同佢出嚟啦。咁雲海佢哋就冇乜點做過啲姿態，即係唔會開記招出嚟講呢啲咁嘅嘢啦咁樣。咁佢只不過將個事情始末講返晒出嚟啦。咁我想講呢就係話，喂呢啲咁嘅事情，即係雲海呢啲咁嘅事情喺商台入面，我諗即係唔好話商台啦，即係計埋其他電視台呀、報紙呀，我諗即係一日發生一萬次咗啦。 阿魏文豪啊。 咁呢我諗由呢啲咁樣嘅有頭有面嘅主持人開始講返單嘢呢，我就覺得會陸續有嚟㗎啦。喂，冇成本㗎嘛，係咪先？ 沒有不分裂的本錢。 唔係分裂啦，而係喺網台或者網絡媒體裏面講返曬件事出嚟。你 Facebook 講都得， 但係咁我哋網台大啲嘛，咁你做個節目佢講返啲嘢我哋梗係好啦歡迎啦，係咪先，咁所以呢我覺得即係呢件事係大家有期待住囉、即係之前有啲乜嘢嘅累積嘅一啲話點樣俾商台或者俾電台呀、俾報紙呀、解僱呀啲事呢、嗱，即係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俾呢啲咁樣嘅，如果譬如你哋係受冤屈啊，你哋業界報界電視做個網台 ，OK， 唔使嘅， 做個節目， 唔使真係做網台， 做個節目， 做嘉賓就得， 做個網台節目， 係 係啦， 即係你錄段嘢啦，你擺上 YouTube 又好，擺喺邊度都好，即係其實咁啊 ，YouTube 啊簡單方便啦，你手機錄完掉上去就搞掂啦。 冇錯，喺網台仲係暫時都幾可以暢所欲言咧， 係 啊，好好把握呢個咁嘅平台啦。OK， 好，咁呢單嘢就大家就睇下仲有冇咩補充啦，即係大家仲有啲咩事實跟進啦咁樣。咁然後呢我哋就講跳跳第二粒花生，呢、這個都幾得意嘅。 咩界別呢？ 啊，講呢粒嘢雲海之前呢我要再多謝一位網友，因為阿法呢位網友呢其實佢同我講嘅，即係雲海呢單嘢。 係啦。 係啦。咁其實要多謝啲網友嘅，因為呢之後幾單呢都係全部都係點唱。 係啦。 即係我覺得相當 之好。點唱係一個緊要嘅。 緊要緊要緊要。咁要多謝返佢，因為佢提供咗究竟即係呢節嘅講啲咩事啦。另一位網友呢其實就自半自家提供啦。 係啦、 啊。因為就係我哋嘅某一個足球主持啦，咁我都唔開名啦。 講咗就基本上都係佢哋㗎啦。 咁係喎，我都要推介嗱 ，OK， 呢個節目我唔開名咧，但佢節目係點子冰冰啦。 明 唔係佢節目，因為節目都會講嘅。 係啦 ，OK， 咁我都呢、這個嗱，因為運係你講， 唔係因為佢哋做功課嘅時候就做埋我哋啲功課嘛。 實犀利， 即係嗰下好啊嘛。 係， 即係嗰下幫到手，即係佢做功課嘅時候幫我哋做埋功課，咪幾好。 係啦，冇錯啦。聽一聽以下呢段嗱。呢、這個節目咧就橫跨幾個足球嘅網台節目嘅， 係咩 ？OK， 同埋一啲平台咁樣嘅。 嗯。 咁啊，事情嘅主角咧就係袁文傑先生啊。OK， 咁、哦、佢其實都做咗唔少嘅網台嘅，尤其是運動主持啦。咁其實佢 應該而家我冇記錯啦啊，佢以前就應該賣 radio 啊 radio 嘅時候， 天下足球啊， 天下足球啊。 係， 而家叫熱血大球場， 而家就要大球場啊！ 跟住 now 好似都有客串下，我記得 係啦，係啦。咁啊嗱，呢第一聽一聽袁文傑咧喺呢一節裏邊嘅有啲嘅心聲，然後聽一聽一聽之後咧，我哋翻嚟再傾。 咁但係呢一檔嘢係我我諗，如果我話我係第一人嘅話，我諗冇人可以反對嚇。咁、我離開我有冇唔捨得，我有啲唔捨得嘅，因為始終積聚咗一大班嘅亞仙奴球迷可以經常吹水，咁但係我覺得都可以嘅，咪用返呢個會員身份去保持返另外一種角度去支持兵工廠世界啦，就係、是、咁樣啦。咁所以我離開亦都冇乜話即係太過唔捨得喺呢一度，我只係想講一句，就算連呢度熱血大球場我都唔做嘅話，我只都要講要飲水思源，要多謝 My Radio。一路以嚟，其實負責兵工廠世界從來冇喺 My Radio 嘅節目表裏面出現過嘅，係一路依班好同事一路去幫我哋義務 support 我哋去做呢個節目出嚟。但係我知道有一啲嘅講法就係覺得 My Radio 有陣時個 support 唔夠啊，配備唔夠啊，令到個影響到個節目質素。即係首先要問一句，成個節目如果冇咗呢一個平台嘅話，毛都吹唔起啦，你点起围啊？饮水思源，希望明白呢句说话嘅意义喺度啊。OK， 咁跟住落去覆落去，即系我知道有好多朋友会有啲误会嘅，又话或者系前会长讲嘢冇 point 啊，乱 Q 咁噏啊，系咪？所以我唔中意同佢讲咧。嗱，高登嘅巴打门，或者阿仙奴嘅球迷，可以嗱，唔好意思，即系今集借咗少少一半嘅时间嚟讲呢啲嘢。嗱，我讲一次嘅啫。我聲明一次嘅啫，就夠啦。跟住你哋點講係你哋嘅事，唔明再睇翻我呢集點樣講嚇。OK， 咁去到嗰個環節嗰度，其實大家唔好咁去比較咯，因為我始終都係一個專業嘅藝人，我喺呢方面講嘢講得精彩，講得你哋覺得搞笑又好，或者好可恥又好，點都好嚇。咁呢個係我嘅能力，咁其他嗰啲全部都係業餘。純粹球迷發下聲咁樣，好難要求佢哋下下中 point 啊，或者係一個嘅講演繹得好精彩。即係我覺得呢個比較係唔公平嘅，同佢哋比較，甚至乎你話去到而家呢一刻 同埋你四個對我一個，我都唔使驚。但問題呢個比較真係唔公平嘅。而我喺我心目中，我都認為而家喺香港有亞仙奴嘅網台節目，即係除咗有我哋嘅傑出亞仙奴啦，係咪有兵工廠世界啦？咁亦都有點子冰冰啦，係咪？亦都好似唔知仲係做一個，我唔記得個名。我希望多啲，越多越好噶，百花齊放嚇。所以大家應該每一即係如果你中意聽嘅話，你聽得曬嘅話，你就希望你能夠聽得曬每一個節目，都希望你能夠支持呢一度。我係咁樣樣。好啦，咁啊回應翻我一開波嘅時候講過嘅第一句説話，就係、是、有人會質疑我總不喺某個群組嗰度嚇，就係、是、用上呢一個嘅希望偉根贏波咁樣樣嚇。嗱、當然啦，喺人哋嗰集節目裏面咁樣講到咧，佢用咗資深球迷去形容嘅，但係有吉屎嘅人，我話俾你聽，我知道你話我嘅，我知道你話我嘅嚇，有吉屎嘅人，我唔會，我使乜對號入座啫？我直情坐低咗，再慢慢俾你對翻我都得。係啊，係我講嚇，係我講。但我唔明有乜好質疑我咧？你質疑我係唔係阿仙奴球迷，定係你質疑我個態度，定係乜嘢嘢咧？定係質疑我態度惡劣咧？啊？點解會質疑我咧？質疑我嘅呢個人，佢當日要嚟做主持，都要經過我額頭。 好，听完呢段之后咧，就是、截录住又系15号喎， 系咧， 15号即系多事， 即系多事之， 真系15号会发生，即系四十 真系、啊。根据阿 Kenny 讲， 系啊， 呢、這个月光有血经，一定有妖精。 系、啊， 你大家听翻呢个二三四十嘅反面嚟， 唔系，唔系，好波松都讲嘅，四十号系发生好多事嘅， 即系、okay? 真系四月十五号发生好多事。 咁啊，呢集里边咧就雨大球场 ，OK， 咁啊就系 饮水思源啊，嗱、 就是回应高登巴打嘅，咁啊当中 唔系回应高登巴打， 系 都冇理佢， 系啦系啦。嗱，成件事咧就要我要多谢呢个点子冰冰嘅主持啦，OK， 咁佢就做咗一个好。勁嘅功課組織， 即係個個都借高登上位 啊！係啦，嗱咁啊，各位同你有啲冇乜特別留意嘅網台咧，就可以輕輕講下啦。有幾個節目裏面提及咧，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叫做亞仙奴世界。 兵工廠世界啊！ 兵工廠世界，係啊，兵工廠世界 ，OK。 你啲萬能真係煩， 且唔係揸線路俾兵工廠係咪先？明㗎啦 ，OK。 唔好講讀錯人哋節目名，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OK OK。咁咧就係、是、本來呢個節目咧開始時咧就係、是、袁文傑嘅。嗱，咁我輕可以輕輕講，其實袁文傑咧都幾得意嘅，佢都係一個其中一個，佢喺主流媒體又已經係好，即 係、 就是、做開做運 動都係一個即係見慣見熟嘅人啦。大家呢排睇呢個我和姜少嘅邻居，第三集都先見翻佢。 咁然後咧就喺網台咧都係幾多唔同嘅節目嘅。然後兩邊都並行多㗎，你唔知㗎？喺嗱， 算多㗎， 都係足球節目啫嘛。 足球啦， 音樂節目 嘅音樂佢都有啦。 係啦，跟住咧亦都客串過。有時你知唔知有時咧，鬱敏拆場咧揾佢嚟客串過。 係㗎， 佢講咩啊？ 冇咪客串咯， 客串咯，你知英文踩場啲客串其實都係頂下台長嗰個紙板位嘅， 唔係因為同埋嗰時候咧，之前買嗰時候咧就教主你知好忙噶嘛，有時咧就遲少少嚟，咁啊台長咧就好輕咧就一下一橫一，你知佢練詠春噶嘛，一下攤手就立啲人入嚟噶啦嘛， 立啲人入嚟吹住水先，即係可能台長就寄養嗰期冇做呢個影碟情報室講下戲啊，講下呢樣啊， 有試過立下牛入嚟啦，嗱呢個好早。好早期，所以余文傑其實係好早做港台嘅。 後期而家台長點樣啊？ 點啊？ 播歌咯。 哦。 最新嗰幾集係播歌嘛？一次。 唔使啦，而家淨 唔係播立法會。 而家播立法會。 不過題外話啦，阿台長攞咗呢個詠春56kg 以下嘅第三名。 係咯，呢個黐手大賽。 係啊，黐手比賽。 你個鑊唔係係56kg 第三名 以下。以下 56公斤以下嘅級別， 6kg 即係百二磅到啊？百二磅到咋？ 哇！即係將佢遲啲瞓，你斬開一半都仲有斬。 唔係遲啲瞓，咪左手同右手黐咯，所以咪每邊百二磅。 左右互搏啊！咁 唔係所以其實個磅嗰啲咪有個叫磅數係好，即係個咁樣分級好重要咯。你咪台長同我遲啲瞓，遲點遲啊？ 嚇！我摘埋佢算啦。即係佢其實講好多次，即係呢個人嘅磅數咧，其實係有。好重要㗎嘛。 冇錯冇錯。 即係我重過你嘅，我砸落去已經砸贏你，仲同你打？ 嗰啲看打啫，嗰啲 係啦， 係啦。 OK， 講咩？講台長係啦，所以咧，其實咧就好，袁文傑咧係好早已經入咗網台組。咁我咧，我覺得幾得意嘅呢件事。 應該係，我記得係睇先，應該 原來之音嗰時做， 係咯，原來之音即係做音樂節仲未分拆嘅， 冇錯啦， 即係仲喺阿蕭生嗰度，應該仲好似仲喺我哋隔離嘅時候啊嘛。 係 呢個人， 已經係講緊零頂籠都，即係頂最遲都09年已經有，已經做。 應該潘聰之後就係即係袁文傑啊嗰啲愛明啊嗰啲一齊做。係 啦，咁所以咧，其實嗰時候由 My Radio 由呢個足智之後咧嘅所有足球節目咧，差唔多 都有袁文傑， 都有袁文傑嘅，亦都轉過好幾次個名啦咁樣。 係咯， 咁然後咧，咁亦佢都眾所周知，佢都一個阿仙奴嘅 fans 啦。 嗯 ，OK， 咁所以咧，佢就亦都整咗一個叫做一個節目啦。 阿仙奴即係關於即係主力就講阿仙奴對波嘅節目啦。 係啦，咁啊兵工廠世界 係啦， 冇錯啦。咁啊就喺嗰時咧，同個主持叫阿 Tommy 嘅。OK， 咁啊喺個主要就擺。 即係當時佢就係呢個阿仙奴香港官方球迷會嘅主席啦。係 啦，係啦。咁啊嗱，我相信咧就點知冰冰好似都話會講講呢單嘢嘅。咁啊唔緊要啦，我都兩個角度，咁你大家又聽下佢嘅角度啦。OK， 咁我哋純粹就因為我哋冇乜 一啲花生嘅角度， 純粹係好係啦，陳述翻呢件事出嚟嘅咁樣。咁之後咧就話說阿袁文傑就同阿 Tommy 開創咗呢個冰桶世界啦。咁點知之後咧，咁啊袁文傑就冇做咯。 即係中間就不停咁即係有啲新嘅朋友加入啦，咁樣即係再豐富啲嘅陣容啦。 冇錯啦， 即係好似我哋即係其實足球節目不嬲都係咁噶啦。 係啦，係啦。咁然後咧就喺高登度咧就有好多人咧就指責呢個咁樣嘅袁文傑離開咗之後嘅冰桶世界咧就話，質素好似差咗啲。 其實唔係咁多人講嘅啫，佢 係其實唔係好多人講嘅。 其實高登基本 高登個 friend 係咪得兩個回應就叫多人講？ 唔係嘅，咁多個嗰啲喺電台版零回應嗰啲嘅， 但都得一頁嘅好似。 其實唔算多㗎，因為大家真係傾波或者真係就嚼鳩你啲節目，邊有人聽？即係節目聽節目嘅就唔算特別多嘅。 係啦， 係爭啲講錯嘢，就係啊，唉，開口及著你添。唔係即係其實你睇翻體育台嗰邊咧，其實大家都係直接就瞓醒，哎，琴晚冇瞓啊，啊邊隊咩宇宙最強車路士贏差唔多幾比零啊嗰啲。 吹水吹兩句都三四頁啦， 係咯，唔係其實討論嗰場球賽嘅咧，一定就爆版嘅，通常 係咯， 即係你見個禮拜咁，但係講啲節目嗰啲其實少得好緊要。 係啦，咁嗱未講單嘢喎，單嘢咧就今日個背景係咁樣類似啦。嗱事情發生咧就係咁啊，大家知道阿仙奴咧就有足總杯啦，四強咧就對偉根啦，係 啊， 咁然後咧就係呢個哇 你是偉根㗎，我 即係你講偉根不幸就俾阿仙奴贏咗，咩意思？ 即係總之佢好 不幸啦。 唔係即係嗰場波嘅分析就聽翻之前 係啦。咁啊，袁文傑咧就喺粵語大遊場嗰 Facebook group 嗰度咧，咁佢就話佢呢場波佢落見。佢偉根嘅，即係為咗輸咗俾偉根咁樣。 係 ，OK。咁然後咧喺翻呢個冰桶總世界入邊咧嘅其中一集，呢一集咧個標題就叫那夜凌晨，雲家坐上足總杯開往温布萊中。咁咧佢就有個新主持咧就叫 Eric 嘅，咁咧就喺度， 其 實都幾好幾集， 都係啲拍檔嚟嘅。 OK， 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即係。 即係袁文傑以外嘅，係啦，同 Tommy 以外。 咁佢就覺得，喂，你作為一個 fans， 你冇理由咁樣希望呢隊波輸。 咪咯，即係我哋屌阿的嗰啲咁樣啫嘛。你係一個曼聯，點解你個個禮拜都要貼曼聯對家咧？貼曼聯輸波咧，你都冇信念就唔好貼啦嘛。 係啦， 即係我哋同屌家阿的一樣嘅啫。咁不過佢就兇狠啲啦，再 係啦。咁然後咧之後就去翻呢個又去翻十五嗰集啦。頭先我提及 飲水 中嗰集，係佢就話你要飲水。 做人要飲水思源啊！啲節目就我開又我。嚟嗰啲咩又系我搞嘅，咁你哋应该啊，唔好咁震到啊， 冇咁衰嘅 ，sorry， 我演绎得唔好， 你演绎得好衰，系啦，嗱，佢成日节目里边咧有几个 point 嘅 ，OK， 第一样嘢咧就系话，第一。就係啦，好似似 翻講翻個節目嘅由來啦， 冇錯啦， 即係點樣構思啊？嗰個即係佢自己即係袁文傑嘅參與啊 嘅去留啦，去嚟啦， 即係大家當中大家即係點樣即係覺得夾唔嚟啦，咁我走啦，咁你咪繼續咯，咁呢個即係一啲好得體嘅嘢嚟嘅，其實呢個即係大家都冇咩即係聽落係 no hard feeling 嘅， 咁 係啦，即係我唔係當事人，我點知佢有冇 hard feeling 嘅？ 係 咁跟住就係去到一啲講嗰個主持嘅質素嗰度咧。我覺得有啲 咁咧，佢就話佢就好似當回應高登咁樣啦。佢就話你有冇嚟咁樣攻擊佢哋嘅？點解咧？喂，咁我專業噶嘛，係咪先？即係受訓咁耐，咁你而家呢啲主持咁唔多唔少，其實都係嚇、啊，可能一啲係我即係。就是 即係 培育出嚟嘅， 培養出嚟係啦。 我育成嘅， 育係我育成嘅，係啦。咁大家就唔好對佢哋咁苛刻， 係啦， 俾啲機會佢。 即係佢哋嘅風格似佢咧，就 係冇 可能 嘅，都無可厚非嘅，因為都係我育成出嚟。 即係你永遠都冇第二個周星馳噶嘛，係咪？即係咁樣嘅啫。即係佢就講，即係若要人自我，就除非兩個我嘅啫。 即係竟然分裂之後，第一個鬧人反骨仔嘅事件，竟然係鬧呢一班咁樣。 係啦，咁啊乜 乜第一次肯定之前有咗啦，唉，你唔記得啫。 係啦，係啦，咁啊都咁原來我聽袁文傑咁，佢都提及咗一啲阿仙奴嘅節目啦，都有提及過呢、這個點知。 即係佢都點一點名， 原來都有三四個， 有幾個節目都係關於即係可能關於佢自己愛隊嘅，咁樣就講曬啦。咁包括閉台啊，好閉。 是就是没错了咁啊大致上系件事就系咁 样。咁啊佢其实就讲完就跟住就即系嗰集得佢自己一个㗎咋。 是 啊、哦、你见到又系见到佢嗰支咩 ,OMI 咩 Direction Mic 啊。是啊是啊 是啊。嗰支嘢啦。 咁啊最后啦。 会唔会下次引入阿近呢因为阿教主开到声叫阿近广播㗎喎。 哦吓，唔系啩？ 系啊，喺呢、這个 好啊，阿近 讲 波好啊， 呢个唔系惯咩意思？ 用文踩场嗰度叫阿近讲两句，讲波讲曼联啊嘛，咁、阿近啊真系讲咗两句，咁啊话曼联扑街， 系 OK。 咁佢揾错人啦，阿近摆明系巴塞人啦， 系咁啊，即系都想分享一啲足球即系嘅咩点啊？ 唔系仲有回应嘅咩？ 边个啊？ 阿 Tommy 啦。 哦，你講佢 face 嗰、那個嗰集節目咯，飲水思源嗰集啊？ 你有冇印象啊？ 因為佢之後其實係都仲有一集係關於即係回應翻袁文傑嘅。 我以為 Eric 回，我以為 Eric 回應嗰、那個回應 咗。唔係 你 Tommy 嚟、哦，你講啊，你講啊 ，Eric 回應。 O、okay, K， 你講啊， 咁就嗰集就係呢、這個熱血。即係兵工廠世界嚟嘅，咁嗰日開集特備，咁就佢就代阿 Eric， 代 Eric 回應啦， 哦、 即係講翻， 嗰集我未聽喎，誒 ，OK， 嗰個就比較長啲，咁我都係今朝先聽，咁佢大致就講翻、哦，即係佢又有參與啦，咁即係有啲嘢佢大家即係大家都係講嗰一樣嘢。我哋唔係嗌交㗎你哋唔好誤會啦咁樣嗰啲囉。即係大約就係、是、即係想平息返件事嘅啫、 哦、 大家都、 哦 okay、 都係話唔係即係唔係全心即係唔好互相攻擊啦即 係 事實都係、 okay。 即係再詳細啲我諗等點知俾邊講啦。 咁係啦咁我都覺得呢總之就係各個喺度都留意啦其實就幾都記得即係呢件事我都令到呢個足球嘅網台節目都可以繼續興旺啲呢咁都好事嘅。咁繼續宣傳下啦即係講足球網台足球的頻道當然是 Red 最強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有些 絕對是什麼變態、啊、 這麼多個足球節目明明都一個禮拜 嗱這個要說啦即是對抗 TVB 的霸權呢即是我們要繼續去伸展 我想說呢一場波其實真的可以講九個字 係講九個字，但你講五日喎、 啊，但你唔使幾個節目嚟講一場波。 其實冇嘅，你一個禮拜係唔止一場波嘛，大哥。 嚇、 啊，幾場波？其實我哋冇重疊到。 唔係 Jackie 咧，你要明白咧，有啲台咧就一至禮拜五咧都講政治嘅，咁大家唔覺得悶嘅咩？一至禮拜五講波，咁有咩問題？ 都 係 淨係講梁靜講咗五日咁樣。 唔係咯。 係啊，咁我哋勁啲喎。 係啊，我哋勁啲，講五場唔同嘅波喎。 我哋勁過胡楊達喎，胡楊達佢咁耐先搞到一至五有政治節目，我哋好快已經搞亂曬一至五有曬足球節目咁。 係啊。 我哋全線足球節目梗唔使啦。 你咪我老傻咗。 我哋好似得四日咋喎。 係咩 係啊星期二好波心星期三係點止啦有嘅話。 係、啊。 星期四係 反慢啦。 反慢啦。 跟住 足球啦。 星期五係足球啦。 星期日就曼聯啦。 曼聯新聞。星期日。星期日。 或者星期一都有嘅。 而家都賣 Mega Stream 啦。我哋點解我哋要繼續。 我哋星期一冇啫。 足球陣容呢咁樣繼續加強呢即係對抗 TVB 呢。就是關鍵嘅一仗咧，將會嚟緊啦。 咪咯， 如果大家冇錯，如果大家睇呢個無線咧，開始嗰啲宣傳嚟噶，倒數60日咧已經過咗啦嘛。係冇錯，所以我哋都已經密羅，即係我哋係咪先？我哋身為有最強足球頻道，冇理由唔做啲嘢嘅。 就係嗰日就即刻開始執， 全部節目 都停台， 全係啦，全部睇世界盃，但就唔睇無線。所以咧，我哋一定要教大家點樣，譬如話你，如果你真係唔用無線。有啲咩方法呢我哋開始要教育下。 喂講下講如果我哋有世界盃出呢我哋咁多足球節目其實我哋足球評述可以睇返曬呢度得㗎喇喎。即 係 嗰晚即係嗰晚睇完波因為嗰朝凌晨嚟㗎嘛。 冇錯拉嘢。 凌晨五點零至六點鐘睇。 甚至更加晏係啊係啊冇錯。 尾場係五點。 尾場五點鐘睇。 啊六點啊六點啊 sorry。 跟住返到嚟然後夜晚就可以聽分析㗎。 所以嗰次呢就應該每日呢係都 籌備緊啦，我哋應該會每日都可能會有會講返 update 返世界盃， 盡量有啲人 係啦，咁所以呢其實呢都可以同啲網友都可以澄清下嘅，我哋諗緊啲口號，你知無線咪成有啲口號嘅， 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係啦，我哋一定要諗啲呢打爆佢，基本上係啦，所以就要澄清下啲網友諗下一啲足球世界盃嘅口號啦，咁然後我哋 我諗一個啊， 係咩 上網聽唔到 Regga 的總切， 黐線！你真 呢個咩口號 咧？真係好傻。 咁啊，最後咧就用呢、這個高登嘅呢一個呢個叫咩啊？呢個 pose 啊，係作為呢個話題結束啦咁樣。咁咧佢發起人咧就係叫即係呢個網呢、這個巴打，佢就係林祖順老母。 哦 ，OK， 咁然後真係原來係 佢成個 親戚嚟嘅。咁然後咧，佢個標題就話袁文傑同 Eric 都係厭仔，兩個都唔飲水思源，一個明明係 ATV 清訓，唔可以共患難 ，ATV 最困難嘅時候竟然全會走去死敵；一個唔理培育佢成才恩師，人哋一走就好似孫毛縮勁咁蝦人，又唔係飲水思源，所以繼續話兩個都係厭仔，食屎喺漢奸走狗賣國賊。 喂， 第翻嚟再講。 好， 佢係人稱兄姐。香港民主黨主席 好多名 劉慧卿小姐， 大家好， 多謝你上嚟先，多謝上嚟上嚟先，係今日呢個超高難度， 呢個錄音時間都係好光陰 不斷定，我一話唔好講粗口，哇！佢哋跳起曬， 咁但點解你咪真係好抗拒人哋講粗口？ 係啊，我覺得即係講緊粗口嗱，一樣一個原因咧， 想問下， 所以咧，你一定講女人嘅 呢節雖然長一 啲，你咁講，我相信大陸今次一定截我哋呢個節目， 冇人嗱。如果截我就 嗱，除非 我乜都得， 你叫乜都得。所以咧一跳到去，啲人話我哋出賣香港啊嘛， 話你咁快自己嚟啊， 自己嚟， 我 嚟， 因為我講緊呢樣，因為我講緊呢樣。 好。嗱，有位網友叫做巴加亞魯的啊，唔係粗口嚟噶。OK， 唔係廣東粗口， 假如黃宗文唔講粗口，一齊傾咧就 OK 嘅。 冇問題啊， 係得啦。 哇，你冇睇笑容啊？ 第一嚟過咗個方案就係循序漸進，所以今次咧就要係真嘢。咩叫真嘢咧？ 啊，咩叫真嘢咧？ 就係一個有競爭 嘅。係唔係一個公關災難咧？算唔算對貴黨嚟講？ 可以講，我覺得係即係。 如果經卿姐個節目講粗口咧，佢即刻咧就會捐打賞錢。 打賞幾多？ 打賞幾多？ 你唔好理 嗰樣。 實際實咗開始4月13號晚嘅北上文。